你好，我是龚文学。今天呢，我想跟你聊一聊如何自己实现一个正则表达式工具。回顾之前讲的内容啊，原理篇重在建立直观理解，帮你建立信心，这是第一轮的认知迭代。应用篇呢，帮你涉足应用领域，在解决领域问题的时候呢，发挥编译技术的威力，积累运用编译技术的一手经验，也启发你运用编译技术去解决更多的领域问题，这是第二轮的认知迭代。而为时三节课的算法篇呢，将是你第三轮的认知迭代。在第三轮的认知迭代中啊，我会带你掌握前端技术中的核心算法。本节课呢，我就借着怎样实现正则表达式工具这个问题，探讨第一组算法，也就是与正则表达式处理有关的算法。在词法分析阶段，我们可以手工构造有限自动机实现词法分析，过程比较简单。现在呢，我们不再手工构造词法分析器，而是直接用正则表达式来解析词法。你会发现，我们只要写一些规则，就能基于这些规则分析和处理文本。这种能够理解正则表达式的功能，除了能生成词法分析器，还有很多用途。比如 Linux 的三个超级命令，又称三剑客， GREP、AWK 和 SED， 都是因为能够直接支持正则表达式，功能才变得强大的。接下来我就带你完成编写正则表达式的工具的任务，与此同时你就能用正则文法生成词法分析器了。我们把这个任务拆分成四个小任务，一个一个的攻破它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正则表达式翻译成非确定的有限自动机 NFA， 其次就是基于 NFA 处理字符串，看看它有什么特点，然后就把非确定的有限自动机转换成确定的有限自动机，也就是 DFA，最后运行一下 DFA， 看看它有什么特点。强调一下，你不要被非确定的有限自动机、确定的有限自动机这些概念吓到，我肯定让你学明白。现在先来认识一下 DFA 和 NFA。 在讲词法分析的时候呢，我提到有限自动机有有限个状态，识别 token 的过程就是有限自动机状态迁移的过程。其中呢，有限自动机又分为确定的有限自动机 DFA 和非确定的有限自动机 NFA。DFA 的特点是，在任何一个状态，我们基于输入的字符串都能做一个确定的转换。NFA 的特点是，它存在某些状态，针对某些输入不能做一个确定的转换。这又细分为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，对于一个输入，它有两个状态可以转换。第二种情况是，存在 epsilon 转换，也就是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，它也可以从一个状态迁移到另一个状态。来看个例子 A。字母或数字星 BC， 这个正则表达式对字符串的要求是以 A 开头，以 BC 结尾， A 和 BC 之间可以有任意多个字母和数字。我画了一张图，在图中状态1的节点输入 B 的时候，这个状态是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的，所以这个有限自动机是一个 NFA。 这个 NFA 还有引入 epsilon 转换的画法，它们是等价的。实际上第二种情况下的 NFA 可以用我们今天讲的算法通过正则表达式自动生成出来。需要注意的是啊，无论是 NFA 还是 DFA 都等价于正则表达式，也就是呢，所有的正则表达式都能够转换成 NFA 或 DFA， 所有的 NFA 或 DFA 呢也都能转换成正则表达式。现在你应该了解了 NFA 和 DFA 了吧，接下来再来看看我们如何从正则表达式生成 NFA。 我们需要把它分成两个子任务，第一个子任务是把正则表达式解析成一个内部的数据结构，方便后续的程序使用。因为正则表达式也是个字符串，所以要先做一个小的编译器去理解代表正则表达式的字符串。我们可以偷个懒，直接针对示例的正则表达式生成相应的数据结构，不需要做出这个编译器。用来测试的正则表达式可以是 int 关键字、标识符或者数字字面量。我用文稿中的这段代码创建了一个树状的数据结构，用来代表测试的正则表达式。打印输出的结果和直观的示例图我也都放在了文稿中了，很直观，你可以看一看。这次数据生成以后呢，第二个子任务就是把表示正则表达式的数据结构转换成一个 NFA。 这个过程比较简单，因为针对正则表达式的每一个结构，我们都可以按照一个固定的规则做转换。我在文稿中详细的介绍了这些规则，还配上了直观的示例图。比如识别 epsilon 的 NFA 的规则是， 不接受任何输入，也能从一个状态迁移到另一个状态，在状态的边上标注 epsilon。 识别 I 的 FFA， 也就是当接受字符 I 的时候引发一个转换，状态图的边上标注 I。 转换 S 或 T 这样的正则表达式，竖线的意思是或者的意思， S 或 T 的意思是或者 S 或者 T， 二者选一。 S 和 T 本身是两个子表达式，我们可以增加两个新的状态，开始状态和接受状态，也就是图中带双线的状态，它意味着被检验的字符串此时是符合正则表达式的。然后用 epsilon 转换分别连接代表 S 和 T 的子图，它的含义也比较直观，要么走上面这条路径那就是 S， 要么走下面这条路径那就是 T。 而转换 ST 这样的正则表达式呢，是说 S 之后接着出现 T。 转换规则是把 S 的开始状态变成 ST 整体的开始状态，把 T 的结束状态呢变成 ST 整体的结束状态，并且把 S 的结束状态和 T 的开始状态合二为一，这样就把两个子图连接了起来，走完 S 接着走 T。 对于问号、星号和加号这样的操作，意思是可以重复零次、零到多次、一到多次。转换时需要增加额外的状态和边，以 S 星号为例，可以做图中的转换。你能从文稿中的这张图看出，它可以从 I 直接到 F， 也就是对 S 匹配零次，也可以在 S 的起止节点上循环多次。如果是 S 加，那就没有办法跳过 S 至少经过一次。按照这些规则，我们可以编写程序进行转换。你可以参考示例代码 regex.java 中的 regex2NFA 方法。转换完毕以后，将生成的 NFA 打印输出列出了所有的状态，以及每个状态到其他状态的转换。比如0 epsilon 到2的意思是从状态0通过 epsilon 转换可以到达状态2。我用图片直观地展示了输出结果，图中分为上中下三条路径，你能清晰地看出解析 int 关键字、标识符和数字字面量的过程。生成 NFA 之后，我们要如何利用它识别某个字符串是否符合这个 NFA 代表的正则表达式呢？以刚刚提到的这张图为例，当我们解析 int a 这个字符串时，首先选择最下面的路径去匹配，匹配完 int 这三个字符之后来到状态7，如果后面没有其他字符就可以到达接受状态一，返回匹配成功的信息。可实际上 int 后面是有 a 的，所以第一条路径匹配失败。失败之后啊，不能直接返回匹配失败的结果，因为还有其他路径，所以我们要回溯到状态零去尝试第二条路径，在第二条路径中尝试成功了。运行 regex.java 中的 match with NFA 方法，你可以用 NFA 来做正则表达式的匹配。在匹配 int a 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的回溯过程。从这个过程中，你其实可以看到用 NFA 算法的特点，因为存在多条可能的路径，所以需要试探和回溯。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，回溯次数会非常多，性能会变得非常慢。特别是当处理 S 星这样的语句时，因为 S 可以重复0到无穷次，所以在匹配字符串时可能要尝试很多次。这里需要注意一下，在我们生成的 NFA 中，如果一个状态有两条路径到其他状态，算法会依据一定的顺序来尝试不同的路径。9和11两个状态都有两条向外走的线，其中红色的线是更优先的路径，也就是尝试让星号匹配尽量多的字符。这种算法策略叫做贪婪策略。在一些情况下，我们会希望算法采用非贪婪策略，或者叫忽略优先的策略，这样能让效率更高。有的正则表达式工具会支持多加一个问号，比如问号问号、星问号、加问号来表示非贪婪策略。 NFA 的运行可能导致大量的回溯，所以能否将 NFA 转换成 DFA 让字符串的匹配过程更简单呢？如果能的话，那整个过程都可以自动化，从正则表达式到 NFA，再从 NFA 到 DFA。 所以我们接着看一看如何把 NFA 转换成 DFA。 的确有这样的算法，那就是子机构造法。它的思路是这样的，首先 NFA 有一个初始状态，初始状态是指从状态0通过 epsilon 转换可以到达的所有状态，也就是说在不接受任何输入的情况下，从状态0也可以到达的状态。 这个状态的集合叫做状态0的 Epsilon 闭包，简单一点我们称之为 S0。 S0 包括0、2、8、14这几个状态，这些内容我都用图来展示了，放在了文稿中，方便你理解。将字母 I 给到 S0 中的每一个状态，看它们能转换成什么状态，再把这些状态通过 Epsilon 转换就能到达的状态也加入进来，形成一个包含3、9、10、13、1五个状态的集合 S1。 其中3和9是接受了字母 I 所迁移到的状态，10、13和1是在状态9的 Epsilon 闭包里。在 S0 和 S1 中间画条迁移线，标注上 I， 意思是 S0 接受到 I 的情况下转换到 S1。 在这里呢，我们把 S0 和 S1 分别开成一个状态，也就是说要生成的 DFA 它的每个状态是原来的 NFA 的某些状态的集合。在上面的推导过程中，我们有两个主要的计算。第一个计算是集合 S 的 Epsilon 闭包，也就是从集合 S 中的每个节点加上从这个节点出发通过 Epsilon 转换所能到达的所有状态。第二个计算是目 SI， 是从集合 S 接受一个字符 I 所能到达的新状态的集合。所以 S1 就是先做目计算，然后再计算结果的 Epsilon 闭包。按照上面的思路继续推导，识别 int 关键字的识别路径也就能推导出来了。我们把上面这种推导的思路写成算法，参见 regex.java 中的 NFA2DFA 方法，我写了一段伪代码放在了文稿中，方便你阅读和理解。运行 NFA2DFA 方法，然后打印输出生成的 DFA 画成图，你就能很直观的看出迁移的路径了。从初始状态开始，如果输入是 I， 那就走 int 识别这条线，也就是按照19、21、22这条线依次迁移。如果中间发现不符合 int 模式，就跳转到状态20，也就是标识符状态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这个 DFA 中，只要包含接收状态1的都是 DFA 的接收状态。进一步区分的话，22是 int 关键字的接收状态，因为它包含了原来的 int 关键字的接收状态7。同样的道理，17是数字字面量的接收状态，18、19、20、21都是标识符的接收状态。而且你会发现，算法生成的 DFA 跟手工构造的 DFA 是很相似的。我们在第二讲手工构造的 DFA 识别 int 关键字和标识符，比本节课少识别一个数字字面量。不过光看 int 关键字和标识符的识别，我们算法生成的 DFA 和手工构造的 DFA 非常相似。手工构造的相当于把18、20这两个状态合并了，所以这个算法还是非常有效的。最后你可以运行一下示例程序中的 regex.java 中的 match with DFA 方法看看效果。运行时会打印输出所有的匹配过程，而且执行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回溯。现在我们可以自动生成 DFA 了，可以根据 DFA 做更高效的计算。不过有利就有弊， DFA 也存在一些缺点。比如说 DFA 可能有很多个状态，假设 NFA 的状态原来有 N 个，那么把它们组合成不同的集合，可能的集合总数是2的 N 次方个。针对我们示例的 NFA， 它有13个状态，所以最坏的情况下形成的 DFA 可能有2的13次方，也就是8192个状态，会占据更多的内存空间，而且生成这个 DFA 本身也需要消耗一定的计算时间。当然了，这种最坏的状态很少发生，在我们示例的 NFA 生成 DFA 以后只有7个状态。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。本节课呢，我带你实现了一个正则表达式工具，或者说根据正则表达式自动做了词法分析，它们的主要原理是相同的，词法分析的例子课程也带了一个。首先我们需要解析正则表达式，形成计算机内部的数据结构，然后把这个正则表达式生成 NFA。 我们可以基于 NFA 进行字符串的匹配，或者把 NFA 转换成 DFA 再进行字符串匹配。 NFA 和 DFA 有各自的优缺点， NFA 通常状态数量比较少，可以直接用来进行计算，但可能会涉及回溯，从而性能低下。 DFA 的状态数量可能很大，占用更多的空间，并且生成 DFA 本身也需要消耗计算资源，所以我们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采用 NFA 还是 DFA 就可以了。不过一般来说， 送的表达式工具可以直接基于 NFA， 而字法分析器 RULEX 则是基于 DFA。 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在生成词法分析工具时只需要计算一次 DFA， 就可以基于这个 DFA 做很多次词法分析。接下来是思考时间。本节课我们实现了一个简单的正则表达式工具，在你的日常编程任务中你有哪些需要进行正则处理的需求？用传统的正则表达式工具有没有性能问题？你有没有办法用本节课讲到的原理来优化这些工作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发现。最后感谢你的阅读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欢迎你将它分享给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0。